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 你认为乜嘢系聪明，乜嘢系蠢？是大智若愚，是诈傻扮懵，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今个星期大师对谈题目是聪明与愚痴，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16日，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接种科兴疫苗年龄降至3岁。 新增6宗确诊，早前3宗涉货机人员个案或于德国感染。 统计处指，去年本港男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82.9及88岁。 欧盟各国同意进一步制裁白俄罗斯，白俄称指控荒谬。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11月16日星期二的朝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咁有关于而家疫苗接种方面，接种科兴的疫苗年龄下限就是18岁，即最小是18岁，打伏必泰最小可以去到12岁。见到负责审批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的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昨日就开会，咁建议批准将科兴的年龄的下限去到3岁。他们都建议3岁就可以打科兴了。不过现在科兴对于儿童的研究未公布这个第三期的临床数据。见到委员会昨天开会说是审视科兴针对儿童的第一、二期的临床研究数据，在中国的现实世界数据，在南非和智利等地的第三期临床研究初步数据等等。认为科兴在3至17岁的儿童里面都有良好的安全性，而且同年满18岁的成年人比，儿童会产生比较高的免疫原性反应，所以就批准说科兴可以是它的适用年龄可以涵盖去到3至17岁。不过这个都稍后也都要在卫生防护中心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还有要经食卫局局长支持建议才是最终落实到的。你怎么看呢？18723111,18723111,如果讲到科兴最终可以是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打，3至17岁都可以的话，你又怎么看？18723111。又请你一位嘉宾，就是电话在电话旁边，就是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刘宇龙。早晨。 早晨，先生。 早晨，刘宇龙教授，头先都讲咗，寻日你哋即系建议将将呢个科兴嘅接种年龄嘅下限去到3岁咯，可以去到。头先讲嘅一系列嘅数据，你哋考虑到嘅，包括就系话第一、第二期临床研究数据啊，头先话中国内地揾到嘅收集到嘅一啲现实世界安全数据，可唔可以讲下呢啲数据嗰个结果嘅详情，同埋系点解会基于呢一啲数据去考虑嘅咧？ 第一样嘢咧，我知道家长最担心就嘅安全性嘅，咁嘅安全性个数据咧，我哋研判咗2个几钟头，系觉得系十分充足。咁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国家大陆内地打喺青少年即中学生个群组咧，就已经打超过1亿针噶啦，即系大概有5000万个中学生系打咗嘅。咁佢嗰个安全数据好仔细嘅，咁都有成10几20页。咁佢嗰啲所謂打完針之後有啲所謂反應都好仔細羅列曬喺度，大項都有超過20項，小項都超過250項，真係十分仔細。咁我哋大家都好小心去睇曬嗰啲數據。咁基本上大家好擔心，譬如早前話伏必泰嗰個心肌炎，佢嗰、那個發生率喺呢個科興基本上係接近零啦，因為佢打咗成1亿针，係得個4-5个，即係2000万。先見到一個咁，同個背景資料係冇分別嘅。亦即係話，我哋擔心喺伏必泰嗰個心肌炎咧，喺呢個群組咧，如果係打科興係根本係見唔到嘅。咁對我嚟講，呢個係好重要，因為點解咧？因為青少年同埋再細啲嘅小學生群組咧，安全係應該係第一嘅，因為佢打完針之後得嚟嘅好處係冇大人同老人家咁多，但佢哋都要打，因為大家都見到喺新加坡與病毒共存之後。冇打針嘅小學生係比有打針嘅中學生係遠遠多佢哋好多呢啲併發症，咁包括有4-5宗我哋所謂新冠 感染咗之後要入 ICU， 因為佢有個多系統嘅發炎。咁所以我哋覺得中學生、小學生都需要打嘅。咁因為對佢哋自己係一個直接嘅保護，雖然佢哋嗰個好處可能相對老人家冇咁高，但係對佢哋自己個人一定有好處嘅。 嗯， 咁大家都知道我哋整个社会系要开始复常作准备，咁复常之前我觉得中学生、小学生甚至乎幼儿生都要按部就班咁样一路打落去，咁所以安全性系第一位嘅，呢个毋庸置疑嘅。咁所以喺我哋自己个评论下面呢，就系觉得个安全数据十分之充足，喺中学生里面有1亿针啊，喺5000万个中学生打咗嘅，都见唔到有啲安全嘅风险。咁仲未計其他喺智利或者其他國家喺呢個年齡組別打針嗰、那個安全都見唔到有啲所謂風險啦。咁當然我哋會繼續跟進呢樣事情。咁呢個安全性，嗱講到嗰個有效性咧，咁我哋都審視咗一啲所謂標準啦。好多人都不停喺度講第三期。咁美國嗰個 FDA 即係個食物藥品嗰、那個監管局咧，都有一啲文章個指引，就話疫苗咧就唔係每一個群組都要第三期嘅，如果有一個免疫橋接，大家都好熟呢個免疫橋接，即係頭先阿蕭生講話哦，你打完針之後呢、這個青少年或者甚至乎小學生個群組得出嚟嗰個免疫反應你會完成啦，即係基本上就抗體濃度啊等等都唔會差過大人，只要好過大人嘅話，咁喺 FDA 即係美國呢一個藥監局咧都係覺得係可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作为有效的一种保证，但当然大家都很渴望有这个第三期的数据，所以昨天呢我们委员会都有提科研公司在几个国家包括南非亚智利第三期的初步的数据，因为他们会招募上万人的，有14000这样的，现在招募到2000多人的了，那初步的数据安全数据是很好的，他们都会逐步会将呢啲数据呈交俾香港政府咁样样，咁所以无论从安全同埋有效性咧，我哋都觉得系有保证。咁所以个免疫桥接咧喺美国当局即系 FDA 啦，都系觉得系某一啲群组系应该可以作为一个有效性嘅代用品，因为冇可能，譬如你又话有癌症又要做第三期，有肾病又冇可能嘅事。咁所以基于呢个原因咧，我哋好有信心中学生咧。基本上我哋都应该系强烈支持。 我想听咧，头先有几类啦。第一类就系第一、二期嘅临床研究数据咧，嗰度其实咧嗰个嘅参与研究人数系几百嘅啫。咁另外你又都提到啦，内地嘅数据咧，就我见个稿就写叫现实世界安全数据咧，就有成亿嘅人系即系有喺入边有啲数据啦。其实系咪主要都系嚟自呢一部分嘅数据咧？因为头先讲到再第三部分就系南非同智利收到嗰啲第三期临床研究初步数据咧。头先你就话系有2000多人，咁最终应该会有1万。人的數據，但起碼這一刻就是2000多人，所以你們昨天的決定是否最主要就是基於在內地收集到比較多成億的這個叫現實世界安全數據，以及什麼叫現實世界安全數據和臨床數據有什麼分別的 呢？不如這樣分開兩節講，第一個就是安全數據先，我們就很看重現實世界叫第四期啦，咁嗰個咧係全國嘅範圍，無論喺中國、智利或者我哋香港特區，都有一個監控系統。一打針，如果有啲咩不良事故，就要情報啦。咁情報咗之後就要分類啦。咁分類咗之後咧，就要確實有關冇關或者係無可決定啦。咁佢個數據咧好仔細嘅，有成20多版，即係佢成個報告係有成400多頁嘅，即係都好多數據喺裏邊。咁裏邊咧就着重譬如安全性嗰度咧，係講緊1亿针。嗱，你知每一個細路要打兩針啦，咁我哋估算應該有5000万個中學生係打咗兩針，即係總共係1亿针。咁呢一個數據咧，就直到去10月10日嘅。咁喺呢咁龐大嘅數據庫裏邊咧，咁佢頭先我都講咗啦，咁佢就好仔細羅列咗有20大項、250項小項嗰個事故，咁分析曬之後咧，嗰、那個安全系數係十分之高嘅。咁頭先我都講咗話，譬如我哋最關注，譬如伏必泰有心肌炎，咁我都好多同事都特別去睇呢幾項啦。咁基本上佢嘅發生率係同背景發生率係冇分別嘅。咁當然我哋都一定會繼續去追，譬如小學生，因為而家小學生國內即係國家層面喺大陸 都係啱啱開始打咗個幾兩個月，咁所以喺小學生嗰度咧就大概打咗三四百萬針到啦。咁我就估算應該就等多一陣，等到去年底嗰陣時，如果全部小學生都打完咧，咁可能又係打咗成千千萬萬針咁樣樣，咁又會要科興公司再呈交。喺小學生年齡群組嗰、那個所謂安全系數係點樣樣，所以香港唔需要急嘅。我之前都講過，應該逐步循序漸進三步走。咁譬如我哋如果呈交俾聯合科學委員會，咁局長有批，咁咪俾中學生打先咯。咁到小學生咪可能等到12月1月初，咁大陸國內國家層面又打曬啲小學生，又有幾多千萬針打咗成億。咁我哋又可以去睇個數據，咁到時到明年1、2月又可以開放俾小學生，咁跟住嗰啲都有信心啦，咁咪又再開放俾小學生咯。咁所以個年齡限到三歲，唔係話我哋就會一窩蜂去打曬，由三歲到十七歲，而家就即刻開打。我自己個人覺得就唔需要咁樣樣。咁當然呢個要聯合科學委員會啲同事再傾啦。咁至於個有效性咧，頭先都講咗啦，美國當局亦係承認呢個免疫橋接係可以代替呢個第三期嘅。咁冇話即係第一、第二期喺已經喺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 已經科興公司喺即係頂尖嘅醫學期刊已經即係刊登咗第一、第二期嘅數據啦。我哋自己香港大學都做咗呢個青少年嗰個免疫橋接，都係只有好過冇差過佢嘅父母嘅。咁所以從免疫橋接嚟講咧，個有效性都係得到好大嘅支持。咁第三期啦，個個都好渴望，咁嗰個真係冇得咁快，你真係要做到明年 Q 一啦，即係第一季末到啦，我諗咁樣樣。但係琴日咧，佢哋都好好嘅，即係一路都呈交最初步嗰啲安全數據。咁你唔係好多人嘅啫，咁因為你萬幾人，咁你而家做咗得個幾一兩個月，咁有幾多咪幾百個到一千個部下，咁都唔見到有啲咩擔心嘅嘢。 所以教授，你覺得 佢分呢雙橛係啦？ 你覺得係頭先話分階段啦，就算你可以降到去三歲可以打，都唔係一次過嘅，係分階段。你覺得係分幾個階段？兩個階段、三個階段，即係而家三至十七歲橫跨幼稚園、小學去到中學㗎嘛？ 係啊，係啊，我覺得三個階段就係好合理嘅，因為大家市民都熟悉幼稚園生、小學生、中學生，咁咪由上面一路打落去咯。咁尤其是中學生，因為而家就去到個樽頸位，因為冇得揀啊嘛，你都知下淨係打呢、這個。伏必泰咁打到七成，而家即係七成來來去都係七成71-72% 上唔去，甚至乎琴晚我即係太攰啦，我一早就瞓覺，咁今朝再睇翻啲電郵，都有個家長再打嚟，就好渴望佢個中學即係 junior high 啦，即係初中生嘅女兒係可以打呢、這、一個科興嘅，因為我自己估算剩低嗰三成咧，絕大部分都係等緊科興嘅，如果俾到佢一個選擇，佢去打嘅話，咁我哋啲中學生咪好快脆去突破呢個樽頸咯，好多打到六成幾就上唔到去㗎啦。咁如果你即係俾佢打到七成、八成，甚至乎我真係好希望打到九成幾嘅話，咁你中學生全面復課下就可以去做運動會。我今朝嗰個電郵個家長就係佢個女好鍾意做嗰個辯論隊嘅，咁根本冇得做，因為下晝先可以去訓練咁樣，咁即係不停聽到呢啲嘢，咁所以嗰個應受性我覺得係有一定嘅保證。咁俾市民睇一兩個月咯，咁跟住去到小學，咁小學就可能明年初啦。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就係、是、因為到時國內有現實世界數據啦，可能有千千萬萬針嘅安全數據啦。咁第三期嗰啲又積累多啲數據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香港政府喺過去嗰兩三年喺小學同幼兒院呢都推進咗一個叫做我哋叫流感疫苗到校打針嘅服務嘅，咁我都幫政府一路去評估佢嗰個成效係唔錯㗎，即係如果派嗰啲注射隊去到學校呢係打到七成嘅，咁而家就喺學校打緊個流感啦，咁我諗到年尾明年初呢應該流感針都打到88999910，咁到時咪可以將呢啲資源呢就投放喺打小學生呢、這個新冠疫苗，譬如打科興咯，即大概就係我自己個人嘅諗法就係咁，但係當然一定要其他同事認同啦，政府都認同啦，咁我哋應該到明年第一季末第二季開始嗰陣時，就係國家可能真係經過咗一系列嘅評估，可能真係會開始唔好話開關一立刻啦，咁但係我諗點樣我哋自己香港特區都要準備㗎嘛，咁我覺得準備一定要打到去小學生 未必有兒園生到大，因為新加坡嗰個經驗就係俾我知道，你未打手間，千祈唔好就立立。 Okay. 但係新加坡政府好叻嘅，佢都緊守到。我見到佢今日嗰個數據由三四千，而家跌到1700，我都等我啲同事好開心，不過真係好辛苦。系啊，咁高效嘅政府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啦。 我想问，寻日咧，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算唔算一致系通过？因为我见譬如成员之一啦，孔凡毅教授咧，其实之前都提过，究竟系咪即系将科兴嘅年龄门槛降低咧？喺之前佢都讲过话，第三期数据系需要噶啦，亦都形容呢个系最低要求嚟嘅。寻日佢系咪都系同一个睇法咧？如果系嘅话，系咪即系你哋本身之间都有啲未必系好一致嘅谂法嘅咧？喺降低年龄门槛呢个位置？ 哦，大家都有好多討論嘅，咁否則都唔需要講兩個幾鐘啦。咁只要係反對，我又唔覺得係真係反對咯嚇。只不過會提出好多其他啲意見。咁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好尊重每一個人，要真係盡力盡心，同埋真係審視曬所有啲數據，然後咧就好科學地咁樣去講咗佢自己嘅見解，咁、 okay. 數據還數據，見解還見解，咁大家都係同時，大家互相尊重嘅情況之下，就得出呢個結論。咁咁我諗內部嗰、那個點樣討論嘅詳情，喺香港嘅情況咧，就唔係好似美國咁。佢美國如果譬如呢一種咁嘅委員會開會咧，其實就全個美國都可以實時喺呢、這個喺個電台啊、電視台啊，或者喺嗰啲網台度都見到嘅嚇。咁、 okay, 即係每個國家地區嘅情況係唔同嘅嚇。 好，唔該曬阿劉宇龍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劉宇龍咧就係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咁啊講到咧就係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咧，尋日就開會啦，就係建議批准將科興嘅年齡下限啊，打針下限咧可以去到3歲，咁即係稍後就已經衛生防護中心下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咧，同埋係食衞局局長咧，係再係支持成個建議咧，先至係落實嘅。呼籲大家打嚟1872311。如果真係可以去到3歲至17歲都可以打到科興針，對於一啲學校嚟講，又會唔會有啲影響咧？譬如而家未滿12歲嘅小學生，佢哋係唔可以打針嘅。日後係咪多咗科興呢個選擇嘅時候，令到復翻全日課方面又成個希望又快啲咧？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啊！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早晨。 早晨。 首先，張勇邦校長，頭先講到年齡門檻呢個打科興嘅年齡門檻可以降低，你自己點睇小學生有機會可以打針咯？嚟緊 睇下個機會幾時真係實現到啦。咁我諗有嗰、那個可能性係我哋學界一定好歡迎啦，即係希望都盡快可以恢復翻正常嘅校園生活俾啲小朋友啦。咁但係因為始終我諗都個好新嘅信息嚇，同埋正話啲專家都講啦，即係可能嗰、那個就算即使有科興入嚟，咁我哋都可能要等啊，等一啲時機啊，係嘛？即係有係咪中學啊，高呢個跟住小學啊，同埋我諗最取決於家長咯，即係家長對呢、這個。科興嘅即係疫苗，究竟嗰個信心幾多？咁啊，即係開頭一定係觀望㗎啦。咁但係有總好過冇得揀，係啦。 所以你自己留意到而家家長對於兩劑疫苗咧，或者唔同年齡、唔同年級嘅學生咧去打針嗰個嘅感覺啊，或者成個觀感係點樣嘅？ 我諗我哋即係自從收到啲信息嘅之後咧，其實都有唔係官式嘅統計啦，即係都問下啲家長啊，口頭問下，咁啊整體嚟講，大家都係正如我所講咧，都係抱住一個觀望嘅態度多啲，因為始終覺得細路仔細啦，小學生咁就當時大人打嘅時候都尚且係好大嘅保留，咁所以而家小朋友打嘅時候，即係大家都覺得可能係邊個決定係好大壓力嘅，即係唔係小朋友唔係淨係阿爸定阿媽噶嘛，即係可能係可能成個家族啊，有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好多姨媽姑爹嘅，咁、那個小朋友打咗，如果有咩即係不良反應咧，咁可能責任好大。咁但係整體我覺得都係大家覺得即係有呢、這個機會嘅，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只係個信心同埋即係睇下嗰、那個繼續打落嚟嘅時候，即係同成人社會我哋接受呢個疫苗嘅時候都係一樣，都有一個過程咯。

欧盟各国同意进一步制裁白俄罗斯，白俄称指控荒谬。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喺香港打科興嘅年齡嘅下限咧，繼續係18歲嘅。不過頭先就講到啦，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咧，尋日就開會建議咧批准科興疫苗嘅適用年齡咧，可以去到3至17歲嘅兒童啊呢一班人士。如果講到去到三歲都可以打，即係話咧涵蓋到幼稚園啦、小學生啦，亦都包括一啲中學生嘅。你又點睇18723111、18723111？繼續電話旁邊咧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嘅。張勇邦校長繼續同你傾下，頭先就講到即係可以個年齡去到三歲可以打啦，講科興。咁但如果係小學生嚟講啦，你最主要講緊小學生咧，就係6至11歲，對於佢哋嘅選擇就只會係科興，因為伏必泰嚟講咧就仍然啊喺呢一刻都係話佢哋嘅打針嘅年齡下限係12歲嘅咁。即係話小學生只可以揀科興去打，對於家長嚟講個選擇係咪一個好重要性咧？你覺得即係佢哋就算有得打，暫時咧短期內都應該係淨係得科興嘅。呢、這個影唔影響佢哋對於俾小朋友打針嗰個意欲嘅？ 當然亦都有得揀嘅，好過冇得揀啦。咁但係科興咧，即係大家都了解到，就係嗰個技術就同一般流感針嘅技術都一樣，咁就。係比較傳統，亦都係技術係成熟嘅穩陣啲啦。咁但係亦都好多嘅專家嘅說法啊，又可能科興可能嗰個有效度啊冇咁高噃，咁樣會唔會係令到大家即係覺得啊又有保留咧？既然有風險，又保護度啊冇咁高，咁會唔會咧？咁即係我都聽到啲家長之間大家有啲咁嘅討論嘅。咁但係當然啦以往就話即係科興可能嗰個副作用冇咁大啊，影響咁大。咁但係呢個就係睇，都係大家都係睇新聞、睇報道、睇專家嘅分析。咁我諗如果要推喺小學做咧，就一定要多啲專家統一啲嘅口径啊，最緊要係統一啲嘅口径，即係去講出呢、這個疫苗對小朋友嗰、那個情況係點樣，俾多啲信心。做多啲推廣，先至可以令到家長係放心，而唔係話完全抱觀望態度咯。 即係而家你覺得可能啲信息比較混亂一啲，係咪咁？ 可能暫時係開始嘅時候啦。咁正如主持人你同唔同嘅專家，可能有個說法上都有一啲略有不同嘅。咁所以我諗係政府要統一一啲嘅口径，如果要推動喺學校裏面，特別係小學，即係小朋友咁細嘅時候咧，足夠的信心先至能夠令到家長放心俾小朋友去接種咯。 降低咗年齡門檻之後，如果真係落實啦，打針呢、這、一個去到科興可以去到三歲咁舉個例，係咪你自己預計學校都想盡快係全校，定係都可能逐個逐個級別咁樣去復翻面授課咧？ 第一就有條件限制嘅，因為嗱嗰個七成咧唔係輪到我哋話想全部復就復係嘛，即係可能。有啲級如果係最快達至七成，係咪都係好似中學咁我一個級就可以復呢咁樣？但係都係論盡過喺安排行政上呢，有啲級返全日，有啲級又返唔返全日，咁阿哥喺全日啦，細佬又半日，都非常之混亂啦，可以咁講下，即係呢個未必係好嘅安排。但如果你全校性咁全校都七成，其實嗰個接種率係要相當高喎，係咪？大家個信心同埋嗰個即係大家認受性要好強先至做得到咯。咁我諗嚟緊呢個學年我就有存疑啦，可以做得到就。 OK， 好啊，唔該曬張勇邦校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勇邦你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頭先都講到啦，即係雖然科興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咧就建議將個打針嗰個年齡咧下限咧係降低啦，但係佢都話相信短期內咧係要咁多人打曬針咧，佢都係即係抱住一個觀望態度嘅。咁呢個就張勇邦校長嘅睇法。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早前咧發生一宗咧比較即係少見啲嘅綁架案啊。根據警方嘅公佈咧，就係涉及一名嘅男子啦，咁佢就應約啦，去到做一個虛擬貨幣泰特幣嘅交易嘅，咁啊。 過程之中咧，俾人綁架啦，咁啊，警方喺事件之後咧，亦都係呼籲一啲虛擬貨幣嘅投資者咧，利用可靠嘅平台交易，咁啊，盡量避免同陌生人咧係面對面交收嘅。嗱，咁今次呢個涉及啊虛擬貨幣係一個乜嘢嘅概念咧？點解既然係虛擬，但又要實體咁面對面去交易嘅咧？咁想請一位嘉賓咧，都同我哋去講解一下嘅。有科大商學院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許佳龍，早晨。 系早晨， 早晨，许家伦教授。 系早晨。 喺今次呢、這、一个涉及一个虚拟货币或者叫加密货币啦，其实而家都系非常之普及嘅，听过好多次噶啦。咁有啲市民咧就用呢一啲货币咧做一啲即系投资啊、炒卖之类嘅。可唔可以讲下其实虚拟货币、加密货币系一个咩概念？两者有冇分别嘅咧？ 嗱，虚拟货币本身嚟讲咧，就系顾名思义啦，就系一个喺虚拟世界存在嘅一个货币。咁就即系涵括啲嚟讲咧，概括啲嚟讲咧，其实就系、是。所有電子網上存在嘅貨幣咧，都可以統稱為虛擬貨幣。咁加密貨幣內裏嘅其中一種啦，咁佢運用一啲特殊嘅加密技術咧，就可以做到呢、這、一個相對上個貨幣喺電子世界咧都可以比較安全，就唔會太擔心人哋咧可以造假或者係重複使用一啲唔存在嘅貨幣咁樣。 嗯，但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其實兩種貨幣點解會出現有價值呢一樣嘢，同埋點解會有一個投資嘅情況嘅出現咧？ 價值嘅基本上就係因為呢個市場決定啦，咁任何嘅物品都係嘅，只要有人係認為呢一樣嘢未來係有潛力，係將會俾人可以喺日常生活應用上面用到嘅話咧，咁自然就有需求，咁有需求有供應咧，自然就會定出一個市場嘅價格出嚟啦。咁點解而家會有好多人認為想投資喺虛擬或者加密貨幣上面咧？咁基本上佢哋都係睇好佢哋未來嘅前景，可能會認為市場上有好多應用有機會用到佢哋，於是乎咧，你而家揸住嘅話咧，第日就有機會升值啦。 嗯，特別現有嘅即係譬如。發鈔嗰啲嘅貨幣，一啲虛擬貨幣或者加密貨幣嘅好處係點樣咧？ 佢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每一個發鈔嘅一個中央機構，我哋而家用緊嘅即係日常生活習慣嘅鈔票啦，或者一啲貨幣啦。其實一般嚟講都係由一個某一個國家嘅央行去負責發行嘅，咁就好多時咧嗰個貨幣嗰個流動啦、流動性啦、價值咧同埋供應咧都係受到央行嘅操控。咁好多嘅虛擬貨幣同埋加密貨幣咧，佢哋好多時嘅即係一個特殊嘅設計重點咧，就係咧其實佢哋就未必係由一個中央機構係去操控個貨幣嘅，而係咧交予呢一個用戶嘅共同群體咧，去共同去構成一個生態系統，咁就冇任何一個單一嘅機構咧係可以影響佢嘅供應或者係佢嘅流量，咁於是乎咧，從而咧就做到一個所謂嘅一個去中心化嘅管理系統，咁就唔需要用戶相對上承受，譬如一個通脹嘅呢、這個。風險咧就會相對上會低少少。 嗯，即係去中心化，即係冇一個嘅大型機構所謂一啲操控控制或者用一啲政策去影響得咁大，但係同時其實風險係咪又大啲咧？正正就係冇一個嘅中心喺度，或者冇一個機構喺度睇住啲呢一個貨幣。 可以咁講，咁其實就係唔同嘅風險啦。當然你由央行喺度主控一個貨幣嗰陣時咧，好處就自然係即係你有啲咩問題嘅話，你隨時就可以去揾個央行去結算你嘅貨幣咁樣。咁但係當然同一時間嗰個壞處就係話你要承受央行可能會供應即係操控咗個貨幣嘅供應同埋嗰個通脹嗰個風險喺度。咁所以大家面對嘅風險唔一樣。咁當然就有一部分人市場上有好多人其實就係、是。而家憧憬住就係話，其實佢哋想喺呢個網上嘅虛擬世界咧，就有一個係唔受其他人操控嘅貨幣系統，所以佢哋就涌入呢個加密貨幣或者虛擬貨幣。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市民其實而家可能未必好認識呢一樣嘢嘅，可能只係見到有啲人可能投資炒賣就會有得賺，咁亦都入去咁樣。 嗯，嗱頭先講到咧就係今次呢一個嘅綁架案啦，佢就係涉及到呢一個投資者要交易呢一啲嘅虛擬貨幣，今次就係呢個泰達幣嘅時候就被綁架啦。咁虛擬貨幣係唔係實體嚟噶嘛？咁佢點解要面對面去交易咧？以你了解或者估計應該係點解咧？ 呢個咧就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嚟嘅。虛擬貨幣咧，雖然就係虛擬啦，冇實體嘅貨幣啦，咁佢亦都有佢嘅價值啦。但係個問題就喺而家日常生活上咧，價值要顯示出嚟咧，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就係咧，當啲物品交易係可以直接用虛擬貨幣去交易嘅，譬如你可以攞虛擬貨幣買架車，攞虛擬貨幣買層樓，咁呢個係可能如果有啲商户係接受嘅，咁呢個虛擬貨幣有佢嘅直接價值。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市場上大家見到嘅咧，就係大部分嘅呢個商品咧，其實就唔會接受虛擬貨幣做交易嘅。咁於是乎咧，當你喺個虛擬貨幣喺個市場上面係有價值，但係冇辦法變現去買呢啲實際嘅日常嘅 所謂嘅 physical goods， 即係一啲實際嘅物品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做一個交易過程，即係一個兑換過程。咁所以咧，有啲人咧揸住一啲虛擬貨幣咧，其實咧就需要係兑換翻現金，然之後用呢啲現金咧就去買翻啲日常生活所需嘅嘢嘅。咁所以於是乎就出現咗呢一種咁嘅兑換嘅一個過程啦。其實個概念咧就好似你去外國用一個兑換外幣咁樣，好接近嘅。即係你揸住港幣去外國，你係冇可能買到當地嘅商品嘅，你亦都必須要同佢兑換一個當地嘅貨幣。咁喺呢個 case 嚟講咧，其實虛擬貨幣亦都係做緊一個同樣嘅一個交易過程。 即係所謂面對面交易咧，即係可能都係可能攞部電腦或者攞部電話，就將你户口入邊一啲嘅虛擬貨幣變成現金咁，係咪呢個咁嘅過程類似？ 其實係一對。面對面交收就係話咧，即係其實好似真係睇電影咁樣啦。有啲人可能就真係揸住個銀行户口，或者揸住一啲錢，甚至乎可以係現金，咁就去交俾呢啲虛擬貨幣嘅持有人。咁呢個虛擬貨幣嘅持有人咧，就喺網上咧，即時咧就可以將嗰啲虛擬貨幣咧，就由佢自己個帳户咧就傳落去買家嘅帳户度。 嗯，整体嚟讲，你觉得譬如要交易呢一啲嘅虚拟货币咧，今次就系用一个面对面嘅方式啦，咁亦都出现咗一个案件嘅问题啦。咁你觉得有啲乜嘢要留意，或者其实除咗面对面之外，有冇其他方法去处理嘅咧？或者投资呢一啲虚拟货币嘅市民喺投资嘅时候啦，喺交易嘅时候啦，有啲乜嘢要准备同留意咧？ 其實而家個市場就有少少複雜嘅，因為咧嗱，今次即係如果睇報紙嘅報道啦，咁呢一件綁架事件入邊嗰個交易個銀碼好似都頗為大嘅，咁但係喺呢度咧就有啲複雜性嘅。其實一般嘅用户咧，如果小市民投資者咧，如果係諗住買虛擬貨幣嘅話咧，大部分人我知道嘅咧都係咧就會去一個網上嘅交易平台，咁就可能係透過銀行轉帳啦，或者係信用卡啦，就會將啲現金打落去，然之後透過呢一個咁樣嘅交易平台咧，就喺網上同其他人咧係買賣呢一個虛擬貨幣。咁呢度嘅過程咧，入邊咧就有兩樣問題啦，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你要交手續費，因為你譬如你用銀行打轉錢啦，或者你用信用卡啦，咁都會有一定嘅手續費喺度嘅，通常幾個 percent。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成本。第二個問題就係咧，如果你係買咁大額嘅虛擬貨幣嘅話咧，其實有啲銀行係直情唔接受噶，即係未必接受你去做呢一樣嘢嘅，因為佢哋有擔心呢個洗黑錢嘅風險。咁所以咧變咗咧，就有好多即係投資者咯，可能佢哋就會經過呢個所謂嘅地下渠道啦，就好似今次報道呢件事咁樣，就直接約個買家面對面自己當面交收，咁就唔需要經過一個中間嘅交易商。或者一個交易所，咁當然就可以慳翻呢一個佣金嘅成本啦。另一方面亦都可以避免咗呢個銀行嘅規管啦。咁但係個壞處就當然係喺呢件事上面就顯示咗出嚟啦。 佣金大嘅，一般咁樣交易法係， 例如即係當一兩個 percent 多啦。如果用信用卡嘅話，個 percentage 可能會再高啲。咁通常啲交易所可能會收3-5% 咁樣。咁如果你講緊幾百萬嘅交易，咁都唔平噶啦，幾萬蚊嘅最少。 見到政府之前都話，即係以備呢個打擊洗錢條例嗰度咧，會修訂草案，就話希望咧，睇下初步建議咧，會唔會係就住虛擬資產服務發牌，係限住一啲專業嘅投資者咧，先可以做交易。你又點睇咧？呢個 有好有唔好。其實咧，佢限制喺專業投資者先可以做交易咧，個好處當然就保護咗大部分真係唔知道何為虛擬貨幣嘅小市民投資者，就避免咗佢哋俾人呃啦，或者係容易係投資失利啦。咁壞處咧，就當然就係出現咗好似今次呢一類咁嘅綁架事件，或者其實過往兩年咧都不斷有一啲比特幣交易嘅人咧喺場外交易咧，於是乎咧就形成咗俾人哋打劫啊，或者係搶劫啊咁樣嘅事。咁、那個壞處就喺呢度啦，即係當你係限制咗啲專業投資者，而一啲小投資者真係想去買嗰陣時咧，咁佢哋就會投資無門，於是乎就出現咗呢一種鋌而走險嘅方法。 嗯 ，OK， 好啊，唔該曬許家龍教授，同你傾到呢度。許家龍咧就係科大商學院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嚟嘅，同我哋講到今次呢個綁架案啦。咁啊，個背後咧就係一啲虛擬貨幣嘅交易，咁我哋都了解咗多少少啦。究竟嗰個原理係點樣？咁另外咧，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外佣，可能唔少人身邊咧都會有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咧係請到外佣嘅。見到浸大呢一項嘅研究咧，就話了解到香港家庭喺請外佣嗰個做法啊，成個趨勢啊，喺唔同年代嘅唔同做法，佢哋請唔請外佣，對於佢哋自己本身家庭嗰個狀況咧，都有啲影響嘅。又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浸大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張家樂，早晨。 早晨， 早晨，張家樂，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個研究係幾時做啦？同埋係訪問咗幾多個家庭？有冇話啲家庭係分有冇小朋友啊？有冇長者啊？呢一啲特點咁樣嘅？ 系咁，我哋喺2018年至到2019年咧，就做咗一个问卷调查嘅。咁然之后，2019年至到2020年咧，喺个问卷调查之后，再 做咗25個跟進嘅訪問。咁啊，問卷調查我哋係訪問咗2003個正在結咗婚嘅夫妻。咁所以我哋嘅研究咧，其實係集中探討緊而家仍然結婚嘅夫妻啦。咁個太太咧嘅年齡係由18至55歲，即係未退休嘅年齡嘅夫妻嘅。 研究有啲咩特別發現到咧？ 其實個研究有幾方面嘅，咁首先咧，我哋都即係肯定咗啦，外佣對於香港家庭咧，其實有幾個正面嘅作用嘅，即係好多時過往嘅研究咧，都係集中探討喺釋放女性勞動力啦，咁但係喺我哋研究裏面咧，都發現咗咧，其實幫到一啲年輕夫婦咧，佢減輕咗自己做家務嘅時間咧，從而去轉移去更加專注去做育兒嘅工作嘅。咁我哋發現咧，好多夫妻之所以請外佣，而家嚟講咧，最主要嘅作用咧係將佢分擔咗家務，就做育兒嗰部分。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多人有一啲人有錯覺啦，就係以為請咗外佣之後咧，做乜都唔使做。咁其實情況就唔係嘅，個人時間其實冇多到，不過育兒嘅時間咧就多咗。咁由於好多時我哋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對於育兒嗰個標準越嚟越高啦，即係如果覺得湊唔掂第一個咧，就唔生第二個嘅。咁我哋發現咧，其實如果請外佣嘅家庭生咗第一個之後請外佣咧，佢哋更大嘅機會係會請會生第二個小朋友。咁喺我哋香港而家即係生育率低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外佣其實對香港一啲嘅夫妻嚟講咧，都係有正面嘅作用。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其實我哋都發現，由於越嚟越多人請外佣啦，咁其實都越嚟越多一啲唔係中產嘅家庭咧。都開始請外佣，咁呢啲家庭咧，其實面對住嘅困難咧，比中產家庭請外佣咧就比較多啲啦。 可唔可以講下而家譬如請外佣嘅家庭咁啊，平均佢哋入息係幾多啊？同埋佢哋可能有收入未必咁高啦，但係都照請外佣啦，冇出現咗啲咩問題或者反映到啲乜嘢咧咁？ 其實按道理嚟講咧，其實大部分嘅家庭請外佣嘅家庭咧，都仍然係中產家庭嚟嘅。我哋講緊嘅收入咧，入息咧係可能係講緊40,000+以上嘅。咁但係喺譬如話我嗰個問卷調查裏面咧，我哋發現喺而家依一刻仍然有請外佣嘅家庭。其實有25%到嘅家庭咧係嚟自於一個中位數以下嘅家庭。咁我哋依個中位數咧就唔係純粹計入息嘅。咁我哋包括咗嗰個單位大細啦，包括咗依個家庭嘅財務狀況同埋佢哋嗰個嘅教育程度。係有25%嚟自於中位數以下咧，即係話其實我哋相當多，其實唔係中產嘅家庭咧，都開始請緊外佣。咁一班家庭請外佣，講緊嘅係可能係講緊個單位300尺，可能有兩房或者甚至乎一房。咁個收入咧係少過40,000嘅。咁可以預計到咧，呢啲家庭其實佢哋同外佣一齊住嘅話，佢哋個居住環境就比較狹窄啦。咁狹窄嘅居住環境都導致到好多問題。舉個例子咧，就比較多衝突。咁比較多衝突咧，就變咗換外佣嘅情況咧，亦都比較常見。咁我哋能夠預期咧，就係如果越嚟越多家庭請外佣，導致到越嚟越多非中產嘅家庭都要請外佣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預計到請外佣呢一個嘅做法咧，可能係對於啲家庭嚟講係越嚟越唔穩定，換外佣嗰個情況咧係越嚟越常見嘅。 我見係咪話今次你哋都有問到啲僱主對於外佣嗰個嘅滿意嘅平均分啦，類似叫做就話6.16分咁，呢個其實算係高定係點啊？中間有冇反映佢哋點解會俾呢個分數咧？ 其實就我哋個分數咧就0分到10分嘅，咁6.16分咧其實就唔算係一個好高嘅分數啦，咁但係都唔係話真係好低的分數嚟嘅。咁按平均嚟講啦，6.16，但係其實我哋都發現咧，有啲因素係導致到呢個分數高低嘅。咁舉個例子，嗰、那個家庭本身嗰、那個屋企係越細嘅話，佢哋就越唔滿意外佣。咁當然呢個未必同外佣有關，呢個可能係同個居住環境越擠迫咧，就越多衝突有關。因為外佣佢冇一個私人嘅空間嗰時咧，你就越唔滿意佢喺廳度玩手機咁樣。但如果可能一啲中產家庭，佢哋家庭比較大啲嘅話咧，佢哋就會比較容易啲去處理到呢個關係。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發現咧，如果係同人際，即係我哋自己嘅社交圈子裏面去揾呢啲外佣嘅話咧，我哋嘅滿意程度係高啲。如果我哋係揾 agent 嘅話咧，個滿意程度低啲。咁當然呢個咧都係需要再進一步探討個原因。咁但係有啲家庭咧，其實喺個訪問裏面都反映咧，就係佢哋其實唔懂得點樣去揾外佣，一個好嘅外佣，唔懂得點樣去揾一個好嘅 agent。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喺中產家庭上面，由於佢哋好多朋友都有請外佣，佢哋多啲轉介咧就容易啲。但係一啲新請外佣嘅家庭咧，佢哋對呢方面資訊比較少。咁喺呢方面咧，佢哋 滿意程度咧，通常都係比較低啲嚇。 有冇講話直情即係嗰個你哋嘅研究入邊有冇話啊，成日換外佣對於一個家庭嘅影響有冇問到呢一啲嘅？ 其實對於請外佣換外佣嚟講咧，其實大部分家庭都係好一致啊，就係一個好負面嘅睇法嚟嘅。因為其實尤其是對中產家庭以下嘅家庭咧，佢哋對於一個財政負擔嚟，因為每換一次家佣咧，其實佢哋都要一筆錢嚟。咁本身佢哋我先都講啦，即係嗰人人工本身都係可能30,000元到，佢每換一次工人咧，佢又要使一筆錢，所以個負面嘅影響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個小朋友啦，好多佢哋中產嘅家庭或者非中產家庭都好啦。請外佣其實最主要是照顧可能要幫手照顧小朋友啦，做家務。咁但係由於個小朋友可能好細，未夠一歲或者一歲，佢啱啱認人，佢認到個菲傭啦，認到外佣啦，但係可能又已經換咗啦。咁其實對於嗰個小朋友嘅成長咧，佢哋都有擔心咧，係會受到影響嘅。 你頭先就講咗好多原因，即係點解而家啲夫婦會請外佣啦？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啦，係咪你哋都有比較過同過去嗰廿幾三十年夫婦請外佣嗰個嘅趨勢嘅都有？ 其實嗰個趨勢係增加咗好快嘅。咁我哋喺90年代到嗰陣時候，如果我哋講緊一啲1990年結婚嘅夫妻咧，其實喺頭十年，你結婚之後頭十年。請外佣嗰個數字咧係低過而家，咁我相信如果比較起1990年或1980年代結婚嘅夫妻嘅話，而家我哋按每十個夫妻2010年之後結婚， okay, 有三對咧就會喺10年內請外佣， okay. 比起1990年代到咧，其實係大概10% 度，咁其實係上升咗幾倍嚇。 好啊，唔該曬張家樂，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家樂咧就係浸大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同我哋講到一個關於香港家庭咧請外佣嘅一個。研究啊，會唔會你自己都有請外佣呢？大家點樣理解一啲請外佣而家嘅趨勢呢？會唔會都影響到生小朋友嘅意欲呢？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最低可接種年齡由18降至到3歲。委員會喺會議上審視咗科興提交嘅臨床研究數據，以及喺內地收集嘅現實世界安全數據等相關資料，認同科興疫苗喺3歲至到17歲不同人種嘅兒童當中都具有良好嘅安全性，而且會較成年人產生較高嘅免疫原性反應。另外，委員會亦都已經得悉5歲至到11歲兒童接種復必泰疫苗嘅相關臨床數據，以及喺海外地區獲得緊急使用授權嘅情況，但係建議政府就住降低復必泰接種年齡嘅事宜及要求，向復星醫藥索取相關資料。文匯報報導。 明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他說對於會不會有大部分小學生接種，大部分小學可以恢復全日課不敢樂觀，說部分家長始終對疫苗有保留，提供打針的誘因是重要，但不要太過側重以全日課吸引家長。他認為准許已接種的學生下午參與課外活動、制服團隊活動、運動等誘因更大。有幼稚園家長話：暫時唔會俾個仔接種科興疫苗，因為打完同冇打冇乜分別，寧可更加注意衛生同埋清潔。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政府打算收緊機組人員回港後的豁免檢疫安排，要求所有機組人員由外地抵港之後，需要家居檢疫14日，借此嚴控輸入個案。而根據最新的國泰員工內部電郵，國泰將會收緊機組人員返港豁免檢疫期間醫學觀察活動指引，回港的頭3日每日最多可以離開屋企2小時進行指定活動，包括購買必需品和個人運動等，並且要自行記錄行蹤。同時，所有機組人員需要在明年4月30日之前接種第3劑疫苗。據了解，新指引最快明日實施。這個是《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運輸及房屋局更新未來5年公營房屋的預測建屋量，預測總建屋量將會達到106,900間，但短中期居屋供應預料會出現斷崖式的下跌，原定2024-25年度落成的資助出售房屋預測建築量將大幅減少到3,100間，並延後到2025-26年度落成。有關注團體憂慮短中期供應減少會令公屋輪候時間進一步延長。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教育局昨日公布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向中小學和幼稚園批出最多30萬和15萬元的額外撥款，以重點加強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教育局建議中學可以同時加強媒體和資訊素養教育，並且進行為期大約兩年活動，又提醒校方需要確保所傳遞的知識和教材內容要客觀持平，提供服務的校外機構亦都需要具有公信力。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26年來每逢大型選舉都會進行滾動調查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將會缺席新選制下首場立法會選舉。民研主席兼行政總裁鍾庭耀昨日宣布，由於資源貧乏又未有傳媒或者智庫提供贊助，民研將會暫停自1995年以來都有舉行的滾動調查，投票日的票站調查亦都會停止。不過民研仍然會舉行幾次電話、隨機和網上調查，包括了解選民會不會投白票。鍾庭耀認為這樣不會觸及紅線。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專家委員會建議降低科興疫苗接種年齡去到三歲，社論說並非為了谷針，而是出於防疫需要，尤其是歐美疫情反彈，重災區正正是5至14歲兒童群組，下調打針年齡的門檻，一旦新一波疫情爆發，亦都有足夠抗疫力將病情減低，亦都有助學校盡快恢復全日授課，為社會復常鋪路。《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首度將控制使用煤炭納入協議，中電承諾在2040年年底之前淘汰燃煤發電是正確之道。香港的可再生能源包括風能和太陽能的技術還未成熟，沒辦法擔任能源轉型的主打角色，不過這不代表電力公司應該停止努力研發相關技術。至於核能，可以考慮與內地商討增加廣東核電輸入，避免在淘汰煤炭的過程中過度依賴天然氣。信報的社評。 明報社評說，近兩三年市區的野豬傷人以及滋擾投訴顯著上升，有人非法餵飼野生動物，好心做壞事，改變了部分野豬的習性，多了在市區尋找食物。社評說，處理野豬問題要實事求是，不分市區郊野，濫殺固然是不好，但也不能夠只講政治正確，當局是需要多管齊下，加強執法，打擊非法餵飼應該都是重點之一。明報社評。 文汇报社评，中央支持港人内地发展的政策越来越细化优化，等到内地发展的港人分享到内地医改等发展成果，港人在内地工作生活获得更多保障。社评说，特区政府、各政党、社会机构等要做好推介和协助工作，让惠港利民政策发挥更大作用。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彩虹村对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坏巴士就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彩虹村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电视大厦对出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港景峰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对出。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 Lily。加入政坛已经两年，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好高兴今年有机会成为新秀主持，不单止可以同不同嘉宾有思想上的交锋，还可以透过大气电波抒发己见。 政坛新秀训练班 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1年11月16日，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接种科兴疫苗年龄降至3岁。 新增6宗确诊，早前3宗涉货机人员个案，或于德国感染。 统计处指，去年本港男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82.9及88岁。 欧盟各国同意进一步制裁白俄罗斯，白俄称指控荒谬。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咧同大家有倾过咧，就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啊，寻日就系建议系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嘅年龄，去到3岁，即系话3岁都可以打科兴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而家讲紧科兴疫苗嘅年龄下限咧就系18岁嘅。咁啊，另外咧有关于疫情方面啊，喺过去一个星期咧就系有3宗嘅国泰货机机组人员确诊啦。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啦，呢3宗咧都系涉及 L452R 嘅变种病毒株嘅感染，亦都提到咧就话流行病学调查显示3个人咧都系可能系入住国泰安排嘅同一间咧喺德国嘅酒店咧而受到感染噶。咁啊，国泰都话咧按住指示，按政府指示要求啊，喺今个月起曾经咧喺德国法兰克福咧逗留嘅机组人员咧都系必须接受咧喺政府检疫中心咧隔离21日嘅检疫规定。咁另外咧见到国泰员工嘅内部电邮咧，根据报道所讲咧，都会话收紧一啲机组人员咧翻嚟香港豁免检疫期间嘅医学观察嘅活动指引啊，包括就系话翻嚟香港头3日咧，每日最多咧可以离开屋企2个钟头做一啲指定活动，包括咧系買必需品啦，個人嘅運動等等啊，咁並且要係自行咁記錄行蹤。嗱，就住一啲嘅唔同情況，而家有啲收緊咗，譬如國泰自己收緊啦。咁另外見到《星島日報》啊，都有一個嘅消息啊，就話據了解，政府打算收緊機組人員翻香港嘅豁免檢疫安排，要求所有機組人員喺外地抵港之後咧，係需要家居檢疫14日嘅。咁就話希望係可以嚴控輸入個案嘅。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而家疫情啦，同埋唔同一啲收緊有關於機組人員翻到香港嘅情況。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係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何柏良。頭先講到衞生防護中心講過3個國泰貨機機組人員嗰個嘅輸入個案啦，都係涉及即係懷疑佢咧，而家可能係涉及德國法蘭克福嗰間酒店嘅。你自己就咁睇而家表面嘅資料啦，你覺得係咪嗰間酒店都有一啲嘅群組爆發啊嘅情況咧？你嘅判斷係點？ 嗱，嗰3宗咧就肯定係傳入個案㗎啦，咁因為你香港就一段長時間冇本地感染啊嘛，咁你話至於佢係唔係喺當地佢哋共同住嗰個酒店裏面受到感染啊？暫時就未夠資料去到講。咁你包括要睇翻咧嗰3個嘅個案咧，佢嗰個基因排序嘅圖譜咧係咪一致啦？咁但係你始終喺歐洲啦，咁尤其是德國咧，咁其實近期嗰個疫情咧就係出現一個大反彈嘅。咁如果你係以德國咧，咁佢喺早幾日咧，其實嗰個每日新增個案都創新高，咁甚至乎咧，佢哋單日咧就試過超過50,000宗個案，咁過去幾日咧就都基本上講緊咧，每日咧幾萬宗啲新增個案，咁所以你話咧就喺咁嘅背景下面咧，你喺歐洲喺德國就其他歐洲國家翻嚟嘅機組人員啦，無論你係客機或者貨機咁啊，咁個風險咧就一定係高，咁所以如果你 喺翻到嚟香港咧，就你由得呢啲人咧就豁免檢疫，就俾佢進入去鬧市，就喺佢自己嗰、那個屋企裏邊就居住，又可以自由出入咧。咁呢個咧肯定是一個計時炸彈嚟嘅。咁、當然啦，你話加密嗰、那個檢測，你某程度上咧就佢傳播將個病毒喺社區傳播開去咧，你會早啲發現咯。咁但係如果你係希望咧就做到清零，做好個外防輸入咁啦，咁你希望做到同內地對接，咁可以內地衛健委佢哋嘅專家接受我哋個安排咧，就同香港通關咧，就我自己唔係咁樂觀啦。因為如果你話要同內地對接，你睇翻呢啲國際航班嘅機組人員啦，咁你係民航或者係呢啲貨機機組人員啦，咁其實國家民航局都已經有一個好詳細嘅指引，我唔係好清楚，即係到底機管局啊或者係政府咧有冇詳細睇過咧國家民航局嗰個指引？其實已經出到第八版噶啦，咁第八版嗰個咧，佢就住譬如以貨機機組人員為例咁啊，咁佢好清楚噶啦。如果你係屬於國際地區嗰啲翻嚟咧，咁基本上咧，佢哋係要執行集中隔離咧14日，就唔會俾佢走入社區，唔係好似香港咁樣。 嗯，所以而家有唔同嘅招數啦，譬如衛生防護中心就話針對德國而家嗰個嘅情況，懷疑係嗰間酒店有爆發啦，就話安排今個月一號起，曾經去過德國嗰間酒店嘅國泰機組人員咧，都要係去檢疫中心即係翻嚟之後咧，去檢疫中心檢疫啦。咁啊，係由佢哋離開德國嗰間酒店起計21日咧為止嘅。咁啊，你覺得呢一個對於即係一啲嘅社區風險爆發幾大咧？因為而家可能佢哋已經喺個社區度，不過佢哋就要送翻佢哋入去酒店嗰度做檢疫。咁另一招咧就係而家國泰航空咧自己收緊咗嗰啲機組人員嘅返港嘅豁免檢疫嘅指引，就話頭三日咧翻到嚟香港每日最多2小時嘅指定活動啦。頭先提到，咁另外第四日起咧就可以自由活動嘅，咁但係都要咧做一啲檢測去到7日嘅。咁呢一啲收緊又覺得夠唔夠咧？頭先嗰兩招點睇咧？ 嗱，呢啲收緊咧就我會覺得係唔湯唔水咯，因為嗱，你首先要翻去最基本咧，就防疫，我哋要去實施隔離咧，背後有乜嘢嘅原則咧？咁你隔離咧就係佢喺嗰個集中隔離嘅地點，佢唔會同其他人去到混雜。咁好啦，你如果係首先咧，就你俾佢家居隔離，佢同住有其他屋企人。咁嗰啲屋企人咧就喺佢隔離期間咧就唔會戴口罩。咁所以而家你一旦咧就喺家居裏面隔離期間就發病咁啊，咁你就會傳染俾屋企人。咁你接受隔離嗰個嘅人士咧，就佢個活動受限制，但你家人嘅活動又唔受限制喎。咁呢個就違反嘅咧，即係我哋由過去嗰兩年咧就一向以嚟所講咧，你落實去檢疫隔離咧最基本嘅原則。嗱，咁其次咧，譬如睇翻咧，就國泰佢宣布咗嗰啲嘅措施咁啊，咁佢嗰啲嘅安排咧，我覺得好奇怪啦。咁你叫接受隔離嘅機組人員咁啊，咁你一方面咧就叫佢嚟屋企，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又俾佢每日咧就有啲時間可以外出喎，去到購物或者去外邊喎。咁你過咗三日之後，第四日起咧又可以外出去自由活動。咁呢個咧你喺檢疫嗰個角度咧，就唔係一個穩妥嘅方法咯。咁如果你話睇翻嗰個實際嘅風險咁啦，咁你當然嗰個風險最高咧，就係喺頭嗰七日啦。你譬如以香港，我哋由九月到而家嗰啲傳入個案為例啊，咁大概270宗呢啲嘅個案啦。咁有90%咧，其實佢發病咧係喺第一個星期裏面發生嘅。咁約莫8%咧就第二個星期。咁超過2個星期發生嘅個案咧，大約係2%。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認真去防止個病毒進入去社區咁啊，咁你首先咧就要取消家居檢疫隔離。咁另外其次咧就你最基本啊，你按嗰個實際嘅風險嚟到睇啊，你要將嗰個隔離期咧就你穩陣嘅14日啦。咁如果14日喺嗰、那個貨運上邊人員安排上邊，如果真係有困難，咁你咪起最基本就7日咯。 咁所以頭先我提過另一個方向嘅就係、是，其實應該唔係叫另一個方向，係再嚴謹啲嘅一個、方法啦，就係、是《星島日報》嗰個嘅消息報導就話，政府就打算話收緊呢機組人員翻嚟香港嗰個嘅檢疫豁免檢疫安排，咁就話咧要求所有機組人員由外地抵港之後咧，需要都係家居檢疫嘅，但佢就話去到14日，咁啊期間咧唔可以走出社區嘅，咁呢個又係咪夠咧？定係你覺得無論如何家居檢疫都係有問題咧？ 家居檢疫本身有好多問題，咁如果你係做即係已經行到一步咧，就係、是、做呢、這個隔離14日咁啊，咁我覺得你徹底啲啦，就你喺揾一個指定地點，咁嗰個指定地點你可以係航空公司安排嘅地點啦，或者係一啲嘅檢疫酒店啦，咁最基本背後嗰個原則咧就係、是。佢唔係進入去社區，一啲人口密集嘅地方。咁你喺檢疫酒店，咁嗰度有嚴格嘅管理啊嘛。咁如果你係航空公司安排嘅地方，咁你嗰度就萬一有接受緊隔離檢疫嘅人士，佢如果一旦確診咧，你唔會影響同住，就唔會因為咧就有個案確診，你需要咧嗰棟大廈。就成棟嘅大廈嘅人士咧，就接受個封區強檢啦。咁你要解決呢個問題啊嘛，唔係單純去嗰個人士個個案咧，就避免佢唔離開屋企咧，就解決到個問題。咁解決唔到個問題，解決咗一半嘅問題嘅啫。 嗯，咁所以整體嚟講，你覺得都係即係擺翻喺檢疫酒店度好啲啦。咁另外咧，頭先我都問到啦，就係話。嗰個德國嗰間酒店咧就懷疑係爆發，咁所以而家就話安排今個月住過嗰啲機組人員咧都要去檢疫中心嗰個檢疫啊嘛。你覺得咁樣揾翻曬佢哋入去，又夠唔夠喺個風險上面係鎖得緊咧？定係有機會其實都已經流咗出去個社區嗰度，有機會引發嗰個爆發咧？ 但我諗呢個補救措施咧就都係妥當嘅，因為佢就因為我哋自己喺香港咧就進行唔到嗰個調查啊嘛。咁如果政府已經聯絡咗德國嗰邊嘅衛生部門咧，就等佢哋去到跟進啦。咁但係你話到底德國嗰邊嘅衛生部門，咁佢哋某程度上咧就已經係國家行緊與病毒共存嘅路線㗎啦。咁亦都佢每日講緊有幾萬宗嘅個案。咁你喺一個酒店裏面有幾宗個案，佢係唔係會花好多時間認真去調查咧？咁呢個我有個疑問啦。咁所以你話喺香港。我哋仲係循緊行清零路線，去到處理嘅話咧，咁嗰度你有理由懷疑咧，就係、是曾經有一個群組爆發嘅傳播風險啦。咁呢啲你曾經住過嘅機組人員，咁呢個你進行嗰、那個轉換個酒店啊，進行隔離咧，呢、這個都係妥當嘅做法嚟嘅。 今次其實個元氣咧，都係機組人員喺外地，其實佢哋已經係接受緊國泰嘅一個叫閉環式管理咧，喺外地咁啊，點對點交通啊，只可以留喺間酒店嗰度自我隔離，唔可以出去咁樣啦。但仍然係有一個感染嘅情況，你覺得仲可以再做啲咩咧？既然嗰啲機組人員去到外地嘅時候，點樣再可以減低喺嗰邊感染到嘅風險咧？ 其實你喺外面你要完全避免受到感染，這個唔容易嘅。咁你主要係似乎係當地咧，佢嗰個疫情嘅情況咧，係屬於一般啦，定係屬於高風險？咁如果佢係屬於高風險，咁可以經空氣傳染嘅。咁佢每日咧就有大量呢啲新增個案咁啦。咁你始終就算喺外埠嗰度執勤嘅人員咁啦，咁佢有時間要休息就。會有進食啊嘅時間，咁你會除口罩嘅時間，留喺酒店裏面嘅時間，你唔會24小時每一秒鐘都戴住口罩咧，你一定有傳播嘅風險。 嗯，另外我想問一下咧，就係有關於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啊，尋日咧就將科興嗰個接種年齡咧可以去到3歲咁樣，你點睇啊？因為有啲人就對於個數據嗰度咧就唔係攞一個第三期一個完整嘅臨床數研究數據咧係去作一個決定咧，就有啲嘅懷疑咁樣啦。但整體你覺得尋日話審視咗第一二期臨床研究數據，有內地嘅現實世界安全數據，再加埋一啲第三期嘅臨床研究嘅初步數據。是不是足夠可以下這個定論，就是將那個接種年齡去到3歲呢？ 其實 你如果同返就在成年人，就你回擺返就在年初的時間批准科興在成年人使用的嘛。咁大致上邊來講呢，當其時就政府的專家小組睇咗的數據呢都是差不多。咁你在成年人的時候呢，就在內地有一些現實世界的數據啦，有一些一期二期 就已經在科學期刊發表了接種完之後呢那個抗體水平的數據。咁當其時喺成年人裏面呢就嗰個三期臨床嘅研究其實都未曾喺科學期刊裏面發表。咁都嗰個詳細嘅資訊呢其實我哋都係未人睇到。咁所以你放返喺今天就去到三到十七歲兒童而家掌握到嘅資料其實係差唔多。咁所以呢你按相同嘅原則咁當其時年初就批准喺成年人。咁尤其是當其時呢就60歲以上呢咁嗰個爭議性都係有喺度嘅。咁當其時你嗰個原則就係咁樣嘅數據水平呢你係接納就可以批准佢到去到使用啦。咁你今天去睇返3到17歲呢咁呢個我會覺得係預期之內啦。咁其實我覺得佢哋最重要要去睇呢就係個安全嗰方面。咁如果你話安全嗰方面呢就最主要喺內地呢咁佢已經係有超過1億劑喺18歲以下的兒童那裡使用，那你根據內地的監管機構呢就那一億劑的疫苗接種呢就他們沒有觀察到有一些嚴重的異常反應，這個是最關鍵。如果你說那個成效呢就他幾多成有效，你現階段來講呢就你沒有三期的臨床數據亦都沒有現實世界的觀察數據呢話到給我們聽呢就他譬如防感染個成效有幾多成，呢個我哋睇唔到。咁你相反呢譬如你睇返復必泰疫苗咁啊，咁佢喺三期臨床研究呢就大約係九成有效。咁嗰個資料亦都係已經喺新英倫雜誌裏面呢就發表咗。咁所以你話而家喺返香港，咁點解我哋要批准科興疫苗喺兒童裏面使用呢，咁都係有個實際嘅需要。因為始終香港18歲以下呢仲係有好多人未曾接種疫苗，尤其是小學。咁你12歲以下呢就暫時即係喺昨日之前呢就香港未曾批准任何疫苗呢就喺呢個年齡層裏面使用。 嗯，但而家係佢哋了解都係唔多國家係去到三歲可以打科興㗎嘛。 喺中美洲同埋南美洲有部分國家呢佢係已經批准咗啦。咁當然佢哋批准嘅背景呢就因為當地個疫情係比較嚴重啦。咁佢如果個疫情爆發係嚴重呢譬如以喺中美洲、南美洲咁啦，咁佢哋有一啲兒童感染咗呢就都有嚴重個案，甚至乎呢就出現死亡。譬如以喺印尼為例，印尼疫情最嚴重嘅時間呢，咁佢哋感染咗而引致死亡嘅兒童個案呢講緊有幾百宗。咁所以呢就喺呢啲疫情嚴重嘅地方呢佢哋都批准咗科興疫苗呢就喺兒童三歲以上呢係可以使用。 嗯，最後一分鐘我想問一下啦，如果真係三至十七歲最後落實係可以打科興嘅話，你覺得一次過係可以打定係分階段呢？ 嗱，一定係分階段㗎。你就算內地佢批准咗喺三歲以上嘅兒童接種咁啊，咁佢都唔係一下子咧就三歲以上所有嘅兒童咧就都安排佢接種嘅。咁內地亦都係先安排12到17歲嘅接種啦。咁一級級咁樣就將嗰個接種年齡下降落去。咁所以我估計，如果香港咧就先喺中學生啦。咁做完之後呢就小學生，咁跟住先再落去呢就去到幼稚園，咁唔會一下子呢就全部開放俾呢啲兒童去到接種。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講到有關於呢疫苗降到去科興啊，講緊呢可以接種年齡係三歲。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轉頭返嚟繼續同大家傾下喺千禧年代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会议，习近平表示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拜登表示，美中两国对世界和两国人民负有责任，两国领袖有责任确保双方关系不会陷入公开冲突。张曼燕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早上九点前同美国

咁大家都想開開心心噶嘛。呢個時候，我覺得係要更加加緊去收 檢。但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針對一啲機組人員啦，嗰、那個檢疫期係咪需要咧？你覺得即係有啲人就話啊，都可能會影響到成個貨運啊嘅情況，影響經濟，有啲咁嘅宏觀啲嘅睇。 7日就 OK 咯。如果你話即係成14日，好似長啲，因為而家好似變種病毒都係7日，14日都其實 OK， 有一日就唔可以接受咯，因為佢都要去運貨。不過如果會唔會可行嘅話，佢係嗰啲機組人員咧就翻嚟就去佢譬如國泰俾個指定地方，佢去檢自己去檢疫，跟住咧休息一兩日，又再飛個飛如是者飛飛一個月啊半年。即係好似醫護人員最初咧嗰陣時，咪話平半年都冇翻屋企，都冇辦法啦。呢、這個情況底下，咁佢哋會唔會係咁樣？然後再翻嚟嘅時候，譬如做咗半個月啦，翻嚟隔離14日啦，跟住先翻屋企休息半個月先入，或者一個月之後先再出去飛國咧，會唔會有啲咁嘅安排會好會穩陣啲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另外想跟大家講係有關於疫苗，其實咧喺2月底開始咧，今年2月底開始咧就有首批嘅疫苗接種計劃係開始咗啦。當時咧喺第一日打針嘅時候咧，就有一名63歲嘅男士打科興嘅時候咧，咁打完之後咧兩日之後就死亡，咁就係第一宗因為接種疫苗之後死亡情報嘅個案。咁見到早前死因庭咧經過7日嘅研訊啦，咁陪審團咧係一致話裁定係死因存疑啊，死因存疑就是讲紧话，因为咧系一致裁定死者咧喺伊丽莎白医院嗰度咧，因为急性肺水肿死亡啦。咁但系个存疑位就系究竟系伤害，抑或系疾病导致急性肺水肿而死亡咧？咁就系因为陪审团话冇办法确定，咁亦都所以个结论咧就系话系死因存疑嘅咁。嗱呢一个嘅状况咧就同之前啊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咧。在三月的時候分析過個案咧，就話死亡同疫苗咧，冇一個因果關係，就咁睇好似有少少嘅出入嘅喺個結論上面。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病人政策連線主席，亦都係執業律師林志由。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由，點睇啊？今次喺死因庭度有個咁嘅裁定先，就係話死因存疑，你自己覺得對於譬如市民去接種疫苗嗰個信心有冇影響咧？呢、這個？ 嗱，呢個我諗影響唔可以話冇嘅，不過視乎即係市民對於嗰個疫苗接種啦，係咪即係考慮到要去咁遙遠，要諗下嗰個賠償基金會有個申索啦，因為即係我哋一直都係依賴咧嗰疫苗嗰個安全性咧，俾市民一個信心，就並非以抽獎啊或者即係往後嘅賠償咧嚟到作為鼓勵嘅。咁所以今次嗰個嘅死因研訊嗰個結果咧。客觀嚟講咧，俾人有個感覺就係話，經過咗整整7日嘅研訊啦，16個證人嘅作供啦，喺陪審團喺呢個嘅死因裁判官嘅引導之下，作出一個裁斷，就係話死因存疑咧，即係難免俾人有個感覺就係話，即使啊嗰個專家顧問委員會咧有一個另一個睇法。即係佢哋嘅講法就係話，專家講法就係話，疫苗同死亡事故咧係冇直接關係嚇，冇兩者關係。咁但係始終咧，即係嗰個死者係因為佢本身係有啲長期病患者，身體個即係嚴重嘅狀況啦。咁而佢個死亡原因亦都係即係定性為一個急性肺水腫死亡嘅話咧，咁我諗市民都可能會考慮咧，就係究竟會唔會就係嗰疫苗引致到呢個肺水腫而死亡？咁呢個嘅裁斷呢就係即係陪審團嘅一個裁斷嘅話呢有別於專家嗰個嘅說法呢，咁呢度可能即係市民就諗啦，專家有佢哋嘅一啲睇法，我哋都係信任專家嘅。但難免個客觀上觀感呢就係、是、專家用嗰個嘅去審視呢，就係、是、如果佢哋有一個即係當然啦，疫苗接種計劃由二月尾到而家11月呢都冇一個認定嘅個案咧，就係、是、死亡同呢個疫苗接種有關嘅。咁所以有呢個裁斷嘅話咧，即係嚟到11月啦。俾人感覺會唔會就係話，專家可能會唔會睇漏咗一啲嘢咧？如果係一個死因研訊有整整7天嘅研訊，16個證人嘅話，都唔能夠得出一個結論嘅話咧，個死因存疑就係話個專家睇法會唔會可能有一啲偏差喺入邊咧？呢、這個我諗就大家要即係有個即係。 可能有不同的睇法喺度。 死因庭就話死因存疑啦，頭先都講到話，因為究竟佢肺水腫死亡係傷害，抑或係疾病導致咧，就係冇辦法確定嘅咁樣。咁啊，同頭先講到話疫苗嘅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話係呢個個案嘅死亡同疫苗係冇因果關係咧，係有出入啦。咁但係今次死因庭出咗呢個裁決之後，會唔會可以翻翻轉頭影響翻專家委員會嗰個決定咧？有冇一個咁嘅能力嘅咧？ 我相信冇呢個能力，因為咧。嗰、那個嘅傳疑嗰個嘅裁斷咧，就只能夠係話，即係唔能夠確定嗰、那個肺水腫嘅成因係咪因為嗰個疫苗係有關嘅嚇、啊。如果係有呢、這個即係有證據或者係呢個嘅即係裁判官嘅引導嘅話咧，咁呢、這個、那個裁斷就好清楚啦。但係如果傳疑嘅話咧，即係其實陪審團都唔能夠去即係確定嗰個嘅成因喺邊度，或者會唔會就係疫苗啦，又或者唔係疫苗咧？呢、這個都唔能夠斷定。 嗯，你覺得有冇需要其實日後呢個疫苗保障基金嗰個批款都要考慮埋死因庭嘅結果，定係你覺得都應該係兩樣嘢分翻開 咧？嗱，當然啦，根據現時嗰個嘅賠償機制咧，要有兩個重要條件嘅，其中一個就係話嗰個專家顧問委員會就係未能夠去否定咧嗰個疫苗同死亡咧係冇關係嘅。咁、所以今次呢個裁斷嘅話咧，其實就係某個程度上咧，都唔能夠排除疫苗同嗰個嘅死亡咧係冇關係嘅，或者即係造成嗰個肺水腫咧係冇關係嘅。咁所以呢個咧就會有個比較客觀嘅一個嘅情況呢、這個審視咧，嚟到有呢個裁斷嘅話咧，其實即係嗰個賠償基金亦都即係會唔會嗰、那個即係計劃嘅背後的人就是政府咧，會唔會審視一下？當死因庭有呢個裁斷的話咧，死因庭或者陪審團唔能夠排除嗰個死因同呢個疫苗有關係的話咧，都應該接納為一個嘅賠償的一個嘅考慮，因為始終即係專家有佢嘅睇法，但係市民嚟講，我哋要接收到嗰個信息咧，就係話到呢一刻嚟講咧，即係有一個客觀嘅感覺，就係話好似有殺冇賠。就是人死了，但每一次專家出來都是說死因跟這個疫苗接種沒有關係，就是讓人有個感覺好像都不知道是不是很肯定的，因為我們有這個基金的目的呢，就是鼓勵市民放心去打這個疫苗、 okay. 但是過了大半年都沒有一個的、斷定的一個的個案呢，這個 都比較令人質疑啦，咁基金係咪發揮緊佢嘅作用咧？一喺外國嚟講咧，都有唔少例子咧，疫苗係即係造成死亡咧，都唔係啲咩罕見嘅事。香港幾百萬人接種咧，都即係如果話冇一個咧，咁呢、這個信又好唔信好，即係公道自在人心。 好啊，唔該曬林志由，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志由係病人政策連線主席，亦都係執業律師。嗱，衛生署有個書面回覆嘅，咁佢就講到話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咧會審視所有重要嘅個案，以及咧佢臨床嘅資料啦，以及或者解剖報告等資訊嘅。以世界衛生組織嘅算法流程咧，就個案進行因果關係評估，主要嘅目的咧就係識別疫苗可能產生嘅副作用同埋嘅信號啦。有關嘅工作咧同死因延上的目的是并不相同，卫生署已经知识是已经得悉死因裁判法庭的裁决，并且会研究详细研究陪审团所提出的建议的。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我们继续重温罗卡先生的旧作电影之旅，一面亦都是回忆我们自己的电影之旅，我哋嘅观影嘅历史啊， 喺文学世界七八十年代嘅世界名著，可以到今日依旧光华夺目，就好似托尔斯泰嘅小说《万暗中光华射》，照耀古今。但系唔通陪伴我哋成长嘅电影，旧嘅电影作品就得弃之如敝屣。 翻住罗卡嘅旧作，唔单止旧日嘅经典啊，有住我哋呢一代嘅观影足迹，亦都一样闪耀住丰富嘅人生智慧。 嗰、那个时代嘅电影，从内容到风格，一样有住当时嘅风格、文化氛围、心灵抚慰、生命嘅鼓舞。当你打开罗卡呢一本电影小书《电影之旅》，尽可回忆，又或者同你嘅儿女回顾。 讲俾佢哋听，我哋系睇乜嘢电影长大嘅。攞呢本书俾我哋下一代嘅儿女读，最好要有当年嘅作品一齐对比，佢哋都可能睇得好入迷。譬如睇詹士邦嘅电影，即使结局表示主角难逃一劫，制作者一定都要解释佢死唔去嘅。甚至再讲一个007走咗，总可以炮制008之旅。邦片是不会消灭的，反正生死有时而已。 打开这本旧书，我认为80年代、90年代的香港电影是我看得最多的年代的。因为那时出了很多影评家，罗卡、梁龙江、田窝、舒明、石奇、陈任、吴浩、振明、陆离、方圆、金炳兴、世世，哇，真是数之不尽。每一份报章都有影评人的专栏，影评人日日写，人人写。报纸上亦都流行着一些客座的影话，即是说观众影迷都可以投稿来写影评、写影话，是非常之热闹的。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电影之旅，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罗卡。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电影之旅》，作者罗卡，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年有啲人喺屋企咧都会买一啲嘅铸铁锅啊，都非常之精美嘅，咁啊亦都见到价钱上面咧有啲都去到成几千蚊一个嘅，非常之唔平。咁啊见到消委会咧都系测试到咧市面上面咧一啲嘅铸铁锅，佢哋嘅一啲金属释出量啊，咁佢哋成个嘅做法系点样咧，或者个发现系点咧，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娴，讲下你哋揾咗七个嘅铸铁锅去做一个研究系嘛？有啲咩发现啊？今次 嗱，我哋即系见到喺坊间嗰度，其实啲铸铁锅越嚟越流行啦，因为佢嗰、那个即系传热系好好啦，咁同埋亦都系好精美啦，咁所以我哋就做咗七款铸铁锅嗰个嘅安全测试。咁五款咧就是、有珐琅涂层，有两款咧就系、是、冇珐琅涂层嘅。咁我哋咧都系根据国际嘅标准啦吓，就系、是、去做呢一个测试嘅。咁嗱，我因为呢个国际标准呢就係、是、用一啲酸性嘅就係、是、酸醋啦咁样。咁就係要用一个某程度嘅温度，一个高温，同埋呢就要係做大约两个钟头到。咁然后呢就睇下究竟呢嗰啲金属嗰个释出量呢嗰、那个情况係点样嘅。咁个结果係点样呢，喺有七款里面呢有三款呢就係、是、合乎呢一个标准嘅，即係冇超过个标准啦。但亦都有四款呢分别呢就有两款係有珐琅涂层。有兩款咧係冇珐琅嘅塗層咧，即係喺七款裏面完全係冇珐琅塗層，嗰兩款咧都係發現到咧就係有呢一個金屬嗰個釋出量咧係超過咗國際標準啦，或者係歐盟嗰方面嗰個嘅指引嘅。咁講翻有珐琅塗層嗰兩款先啦，咁其中之一款咧就係佢嘅鋁啦、鋁啦、鎘啦同埋鈎咧都係驗到出嚟嘅。咁而超標得最高嘅咧就係嗰個鈎。佢嗰個超過嗰個嘅國際標準咧，嗰、那個倍數咧去到16倍。咁而呢一、這個冇珐琅塗層咧，咁其中之一款嗰個嘅釋出量呢啲金屬釋出量咧，分別咧就係鑷啦、矾啦、猛啦同埋鐵。咁而鐵咧，根據歐盟嗰個嘅指引咧，咁其實咧嗰、那個鐵嗰個嘅超標量咧就達到有成54倍咁多。咁、所以咧，重金属咧，大家都知道系有机会，即系可以系积聚喺呢个身体里面，同埋咧长期过量摄入咧，都系有一定嘅嗰个嘅健康风险噶。咁或者我好快讲一讲，其实唔同嘅重金属究竟对人体嘅影响系点样样啦。咁、首先第一咧就系锌啦、镉啦，同埋啲氯价氯化合物咧，其实已经被认定为确定为咧系会令人类致癌嘅物质，系第一组别。咁而鈷咧就係、是、因為有一款咧都係驗到出嚟嘅，就係、是、會令到人類患癌嘅物質，即係二 B 類可能會。咁而鋁咧其實有個好處咧，就是、可能醫一啲比較躁狂症。咁但係若果係鋁係比較長期吸入嘅話咧，都係會令到你嘔心啦、手震啦、影響甲狀腺啦，同埋胎兒不正常呢啲情況。咁而最嬲尾咧就係、是、鐵啦。咁鐵咧其實人體係需要鐵嘅。咁但係呢，如果你長期過量去吸入嘅話呢，其實都會有機會影響咗你其他礦物質嗰個嘅吸收。 咁所以咧，其實重金屬嗰個釋出呢一方面嗰個嘅安全咧，大家係需要留意同埋要重視嘅。 嗯，但係你頭先講話長期用啦，即係有冇話係個保用幾耐、食幾多先至會出事？同埋我見你哋今次用一個國際標準嘅方式去測試嘅，就同話一般煮食嘅過程係唔同噶嘛？可唔可以講下點解唔用一般煮食嘅方法去做測試？ 其實咧，我哋點解會咁講咧？就是、因為好視乎，因為好多人都會問，咁我係咪應該要揼咗自己個煲咧？咁、我哋咧就話俾大家聽咧，你真係要做翻自己個風險評估啦。個風險評估點解呢？因為整個風險呢就是、好視乎呢幾大因素嘅。第一，究竟你係咪成日用一啲比較酸性，即係醋啊，又或者係好多檸檬啊呢一啲咁嘅材料呢去烹調。因為烹調嘅材料如果係酸性重嘅話呢，其實都會影響咗佢嗰個釋出量㗎。咁第二呢就是、個量啦，佢你用幾多啦。第三呢就係、你個烹調嘅溫度啦，因為越高溫好明顯就係嗰、那個導致佢釋出嗰個嘅速度都會快啲啦。同埋你個烹調時間啦，因為如果你好多時都鍾意用呢啲鍋去燜好多嘢，因為一燜嘅話呢可能要成個幾兩個鐘頭，有啲人燜成三個鐘頭先，或者燉嘢呢都係會長時間啲嘅。咁仲有呢就係、你個頻密程度啦，因為有好多人喺屋企買咗返嚟係得個靚，唔會係成日用嘅，一年用幾次嘅啫，咁當然冇咁高風險啦。但如果你係日日用，成日都會用去長期去燜嘢，同埋呢又或者你係用一啲酸性嘅嘢係去即係煮一啲酸性嘅嘢，加埋咧，有啲人就好中意咧，就煮好咗之後攤凍佢，成個鍋浸住啲食物，跟住然後再擺埋落個雪櫃嘅話咧，咁當然咧呢一個風險咧就會比你少用嘅話咧就會高好多。咁所以咧，每一個屋企究竟風險有幾高咧，就好視乎你嗰個使用嘅習慣啦。 嗯，嗱，講埋先，另外就話個鍋嗰個熱力嘅均勻度都有啲發現喎，係嘛？ 系啦，咁嗱，其实咧就传热嘅速度咧，因为大家都好希望咧快啲可以令到个锅热，咁啊快啲煮嘢啦。咁但系我哋发现咧，若果系有样本咧喺个电陶炉嗰方面咧，嗰、那个速度咧嘅相差会比较大啲，差成三倍嘅时间，由一分四秒去到三分几钟先可以热到嗰个嘅锅底。咁但系咧最，我谂一般煮嘢食嘅人咧，即系一啲厨神啦吓，佢哋最着紧嘅咧就系个锅底嗰个嘅温度够唔够平均。因为如果温度唔平均嘅话咧，有啲熟有啲唔熟嘅话咧，会好影响咗煮出嚟嗰个食物嘅质素啊。咁但系我亦都发现咧，有样本咧就系喺电陶炉嗰度咧，佢哋嗰个温差咧可以由108度去到191度咁高。咁即系话咧，其实真系几唔平均下。咁如果系用呢一个锅去煮嘢食嗰阵时咧，就要留意翻佢嗰个均匀度咯。咁最后一样嘢我想提返嘅呢，就係嗰啲锅嗰个柄同埋嗰个盖嗰、那个、那个粒的啦。因为呢我哋发现呢，其实佢哋嗰个温度呢都係偏高啊。咁过咗呢个国际标准，咁国际呢就係、欧洲嘅标准呢就55度。不过因为佢哋全部呢都係有一啲警告字句呢，咁所以都算係符合呢、一个嘅要求囉。咁所以大家呢去用呢啲锅嗰时呢，记得一定要戴翻呢一个隔热嘅手套，如果唔系好容易会辣亲。 整体嚟讲啦，买呢啲锅有啲乜嘢特别要留意咧？ 嗱，咁第一就系、当然可以参考我哋呢一个报告啦。咁另外咧就系、当你去买嗰阵时咧，真系要验清楚呢一个锅咧会唔会有一啲嘅裂痕啊，又或者已经有一啲花痕啊咁样样。因为咧，其实若果系已经系有呢一个破损嘅话咧，咁其实咧就对佢嗰个耐用性咧系绝对会受影响啦。咁第二呢就是、使用嗰時真係要好小心啦，因為呢你唔可以用一啲好硬嘅嘢或者係去磨佢哋啦，即係譬如有啲好大嘅即係好鞋嘅刷去刷佢哋啦， 鐵絲刷嗰啲一定 唔得啦，唔得啦，係啦。咁另外呢就係、呢唔好用太高温，因為太高温嗰時呢亦都係會影響咗佢嗰個釋出量嗰個問題。咁另外呢就係、最好呢就唔好用一啲金屬嘅鑊鏟，最好用啲木啊、塑膠啊呢一啲啦。咁仲有呢就係、温度啦，因為呢好多人好鍾意呢就係好驟降佢個温度，咁但係呢喺咁嘅情況之下，特別有珐琅塗層嗰啲呢，咁好容易呢就會破壞咗佢個珐琅塗層，咁令到佢嗰個耐用性係會比較低啲。咁啊，當然呢就係、若果係有啲鑄鐵鍋，你可以用完之後呢就係、要加層油，咁可以保養得好啲囉。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就係消委會嘅總幹事，同我哋講到一啲陶瓷鍋咁近年都好興啊！咁我哋做咗測試咧，就發現有部分一啲金屬嘅量咧係超標嘅情況。嗱，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